他们想了解一下我们公司的业务状况。你对公司的业务状况呢是最了解的了，不是我去说风景 啊。不是啊， 没用啊， 家里的老人家病了，要是我不回去不行的，会出事的吗？拜托你，拜托你了啊。 哎呀，我真是拿你没办法。 罗先生、啊、我们决定去福临门吃饭。 福临门 你请客呀、啊嗯、你知道去那儿吃饭要买多少卷卫生纸吗？10万卷啊。那我替你们在东皇订了张桌子啊，这张呢是菜单，他们喜欢吃这些的啊。 好、啊、既然欧小姐跟他们说好了，那就别改了啊。 我们去吃饭吧，吃完饭就好了。 OK 好，谢谢啊。好， 其实工作上的失落感倒还不算什么，当过空军队长的公公每天半夜开飞机打鬼子，吵得四邻不安，才真是让芳芳焦头烂额。 十点钟下大概有12架，都消灭这些鬼子。 跟我来，队形不要乱。 三小队，3点钟就交给你了。 王八蛋，半夜三更吵什么？再吵就报警了，好吧？快回来呀、啊！爸爸，爸爸， 三小队，给我下去！ 回来，回去！你再回去，人家就骂你了。来呀，干什么？你看，人家刚刚 骂的。 干什么呀？ 吵什么吵呢？几点了？ 快找掩护！快点，快点， 爸爸， 快点跟我到这里。 太不像话了！ 你不说， 爸爸，我们回家。哎，我们回防空洞。 好，好，在哪儿呢？ 跟我来，跟我来，防空洞在这边，我们去过去躲起来。来来， 亏了芳芳急中生智，公公终于安静下来。 拜托你快点睡觉吧。啊、敌人撤退了。 嗯。 明天还要上班。 萝卜头，上！ 哎，不是不是，哎，他们不是萝卜头， 看见女人就枪击， 他们是俘虏，他们 俘虏，还不拉出去枪毙？ 好，把他们拉出去，枪毙！ 等吧，咱们快点。 明天还要， 还要冲锋陷阵呢。嗯， 要不是为了你，我一定要跟那个伊莎贝拉决一死战。 嗯，这个敌人很厉害的，打下了我们不少飞机，你去跟他拼好了。但是千万要小心呐、啊！啊！ 都说酒能解愁，芳芳虽说愁，可喝酒的不是她，而是丈夫阿炳，喝到半夜摇摇晃晃的回家，一进门就被贴在墙上的一串箭头引到了厕所。 这女人啊，靠了你半天也不腹肌。 嗯，不腹肌犯法，我跟朋友聊天晚点回来不行啊。啊，嗯，是不是干什么都要你批准呢？ 还出去喝酒。 嗯，是我晚点回来你就让我跟着箭头去厕所里睡，太过分了。你 什么？你把箭头撕了？ 是，是我干的，怎么样？ 你给我闭嘴，净在这瞎搅和死鬼。 你别走，今天你要不说清楚谁是一家之主就别想走。 去你的。哎呀，你爸爸。嗯，哎呀，我的天哪！我今天教了他几十遍，跟着箭头到厕所撒尿，好不容易教会了。你一回来呀、啊，人家全都给我砸了。你看看现在，哎呀，对不起啊，土地公公，对不起，我明天一定还神。我们已经够倒霉的了。 别见怪，别见怪。 你跟他给土地公公他撒了泡尿，你真是气死我了！你给我好好收拾。 那我怎么办、 啊？你身上没有酒味，你再受来，不然我一脚把你踢到大西洋去。 无论如何，让公公一个人在家是危险的。夫妻俩一商量，把公公带到了一个日托老人中心。 王姑娘，早 啊！早 啊！哎，早啊！早。 珍妮，你来一下。